我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见天天活动。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阴柳如烟，红林里唱惊喜，纵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耍个驴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话剧导演方旭，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段老舍先生长篇小说《二马》的片段。我们在2016年。将先生的这部小说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这是老舍先生小说中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是唯一一部以东西方文化碰撞为主题的小说。故事发生在90年前的英国伦敦，主人公是一对中国父子和一对英国母女。90年过去了，今天读起来，你依然觉得剧中的人物就在你身边。格登胡同门牌35号是温都寡妇的房子，房子不很大，3层小楼，一共不过7-8间房。门外拦着一排绿栅栏，3层白石的台阶刷的一丁点土也没有，一个小红漆门，门上的铜环擦得晶亮。一进门是一间小客厅，客厅后面是一间小饭厅，从这间小饭厅绕过去，由楼梯下去还有3间小房子，楼上只有3间屋子，临街一间，后面2间。一幕是离着小红门还老远，就把帽子摘下来了，擦了擦脸上的汗，又正了正领带，觉得身上一点缺点没有了，才轻轻地上了台阶。在台阶上又站了一会儿，才拿着音乐家在钢琴上试音的那点轻巧劲儿，在门环上敲了2-3下。一串细碎的步子从楼上跑下来，跟着门稍微开开了一个小缝，温都太太的脸露出一半来。一牧师进来好，他把门开大了一点，伸出小白手，在一牧师的手上轻轻挨了一挨。一牧师随着他进去。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只是空气比较干燥，需要及时的保湿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您播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水。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猛学读。前些天呢，我们一起读过了三字经里啊对六经进行整体介绍的段落，诗书易礼春秋好六经当讲求，整体上提出一个要求啊，这六部经书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讲求，看好的地儿在哪儿，也有一些潜在的问题。接下来呢，三字经的作者呀开始逐一的给孩子们介绍这六经了。虽然在一开始啊罗列六经的时候使用的是诗书易礼春秋这样的说法啊，但我们也可以想见这样的一个编排呢，这是为了三字经啊三字一句它上口。真到介绍这六部经书的时候，三字经的作者首先推出的是易经。对于易经，我们之前也说了，这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啊第一部传世的典籍，经典之作。说它是经典，不是我们今天把它奉为经典啊，在历史上它一直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经典之作，传世之作。离它成书很近的那些年代，人们也把这部书啊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把它视为后世一切学术也好啊思想也好流派也好的源头鼻祖。所以三字经的作者呢也是先从周易开始介绍的。三字经里是怎么说的呢？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什么意思呢？我们平时老说易经易经啊，以为这是一部书，其实不是。易经实际上呢有三部，一部呢叫连山易，一部叫归藏易，还有一部呢叫周易啊。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但是很遗憾，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连山易和归藏易呢都已经失传了。后世啊，随着考古不断的发现，人们找到了一些啊归藏易当中的片段，但是呢原文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去复原了。传世到今天的实际上呢只剩下一部周易。也因为啊原来的这个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完整的文本呢都已经散失，所以呢后世对他们的研究只能从古籍当中去寻找一些只言片语。学术界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我们没有办法说把某一个观点认为说这一定就是对的啊，只能说呢在传统上啊大家相对统一的意见呢认为连山易啊是夏朝的易，而归藏易呢是商朝的易，周易啊不用说了，这是周朝的易经。但今天呢我们只能看到周易这一部著作了，连山易和归藏易啊即便您在市面上见到说有卖这些书的，放心，那是后人附会的，不客气的说呢很大可能是瞎编的。因为即便是把这几年考古学的最新成就啊咱们都给加进去，包括大家熟知的海昏侯墓啊，还有早期的像这个马王堆墓里面出土的一些竹简啊丝帛呀，上面呢有这些文字记载啊，可能我们后世认为这是归藏易的一部分，那也只是片段啊。完整的这些著作，无论是上万字的连山易，还是精简版啊经过秦时精简之后形成几千字规模的这个归藏易，我们后世呢都已经没有完整的版本啊供我们研究了。我们之前笼统的讲到六经啊他们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的危害的时候，提到易经我们引用了礼记中的一段话啊，易之是贼，讲了这个易经如果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出现偏差容易导致的这个不良后果。我们今天身边其实也曾经，我觉得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似乎是掀起过一阵易经热啊，谁都说想读读这个易经，但是真的读下去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发现哎呀根本都看不懂。的确啊，这个易经咱们说了，这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这个典籍， 即便是周易啊，已经在这个文字上和我们后世的这个文字啊，比起再早的那些文字来说要贴近许多了，可是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感觉很吃力，急去咬牙，这个很正常，因为它所讲述的不是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啊直接说跟我们贴近的这些事情。《易经》这部书，它是一部有着深厚思想内涵的哲学著作。所谓易啊，我们知道在甲骨文里面这个易，其实上面是一个日，下面是一个月，日月称之为易。它在我们古代汉语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其实是什么？变化。《易经》这部著作探讨的就是变化这个问题，万事万物变化的规律。换句话说，它是一部探寻研究事物本质的著作。这样的一部著作里面蕴含的思想内涵，当然不是我们开心茶馆这样一个节目，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去进行研究的啊。您要是感兴趣，那这得进行非常多的前期的，首先咱们说这个基础知识啊，古文呢，古代的这个科学观呢，哲学观呢，先进行这些学习，才有可能探寻到这个层面。但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啊，他却喜欢读易经，爱看易经，拿它干什么呢？把它简单的呀当成了一个占卜用书。我们不否认易经在古时候它存在的时候啊，很多人包括当时的这个政权啊，这个最高的这个国家政府权力机构也是把它当作占卜工具来使用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便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我们的先贤，我们的这些思想家看到了易经这部书啊真正的价值之所在，指出如果我们把这部书啊就是用来当作占卜使用，那实在是浪费了这部书啊里面所蕴含的那些有着深刻道理的那些精华的内容。谁呢？孔子。孔子对于易经这部著作呀，在不同的时期啊，自己不同的年龄阶段其实是有着不同的认识的。这一点啊，以前人们也是不知道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啊，马王堆汉墓出土，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墓葬里面发现了一部帛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药》，通过这篇文章，人们才知道了孔子在这个问题上啊，前后啊自己年龄不同阶段所发生的这个变化。在《药》这篇文章里面呢，记录了孔子的弟子子贡和孔子之间的一番对话啊，怎么说的呢？子贡问曰：“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王者，神灵之躯。’”知谋远者，卜筮之繁，次以此为然也，以此言取之，次民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大致给您翻译一下啊，我不一字一句的翻译了，就是子贡问孔子，您以前不是老跟我们说别信这些东西吗？啊，占卜的这一套东西，我们知道孔子啊，这个一生不语怪力乱神，就是他从不谈论那些神秘兮兮的事情，因为古人对科学的认识有限，很多时候当时人们的认知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啊，就去拿这些神怪的这些事情来给出一个解释，那会儿很多人是信这些的，但是孔子从来不信这些。并且子贡说，您以前可是教过我，跟我说过，说这些占卜的这些东西不要去相信，我们应该重视德行和知识谋略啊这些方面的培养，别有事没事的就去求神问卜，这都是您以前说的话呀，我照着您说的这个话去听去做，哎，我觉得也挺好也挺对，怎么您现在老了倒开始耗上这套了呢？这是子贡啊看到孔子啊在晚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周易啊喜欢到了什么程度啊？我们在文章中看到这样的描述，叫做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啊，就是如果说孔子落定在一个地方待着啊，住着或者是坐下，这本书一定就在他这个席旁，抬手就能拿到，就在这个位置上。那如果出门呢，行则在囊，就在自己随身的这个行囊包裹当中。我们知道古时候的书可不像今天似的，咱印在这个纸上，今天实际连纸都不用了，一个手机里头您说能存多少这些电子文本这些著作呀？啊，那会儿啊都是刻在竹简上，那一部鸿篇巨制光那堆竹简那分量，那有时候都得拿车拉拿担挑到那个程度，所以除非是对这部书特别的喜爱，到了这种手不释卷的程度，才可能我得把这个书随身带在自己的这个行囊里面，不嫌累不嫌沉，老得背着它。孔子晚年对于易经就喜爱到了这个程度啊，居则在席，行则在囊。 子贡看到这一切觉得很奇怪，这跟您年轻的时候说的可不一样啊！您教我们的时候不是这么教的，您自己怎么来这套啊？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于非安其用也啊，这里的这个用指的就是当时社会上人们对这个周易主流的这个应用，就是占卜。于非安其用也，我读易经可不是干这套的。那么孔子读易经干什么呢？他着重研究的是里面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孔子说，读这部易经啊，可以刚者使之聚，柔者使之刚，于人为而不忘，见人为而去诈。我们看到孔子读易经读到的是这些人生哲学的感悟，并且他把易经当中所蕴含的这些哲学思想啊，事实上在后来呢融入到了自己儒家思想体系当中，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我们今天无论是国学热也好，还是易经热也好，在研读这些先贤留下的经典之作的时候，都应该呀向孔子的这种态度学习，真的从我们的这些经典之作当中啊，去探寻我们中华文明思想的精髓，而不是沉迷于那些迷信色彩的无稽之谈。我们那天在聊到一只狮贼的时候啊，也提到对于以前啊，旧社会有一些算命、相面、占卜的这些人啊，他们有的人也名声在外，算的东西很灵啊。当然，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解释啊，认为自己呢是通了这些易理啊，明白了这些规律啊，可以这种预测未来。但是这一切呀，在我们的相声艺人看来，却并没有什么深奥之处，只不过是这些人善于观察、善于思考、敢于大胆地做出一些判断而已。这方面的相声作品啊，我们前些天听了一段刘宝瑞先生表演的测字，今天呢我们再请您欣赏一段刘宝瑞先生的弟子王文林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邵康节测字。同样是测字，讲的是不一样的故事。 六月三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子院子里头正吃饭，来了个苍蝇讨人嫌，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子一怒追到四川，老婆在家中等了仨月，书没捎来，信没传，请了个先生把卦算，先生说按卦中断，伤财惹气赔盘缠。哎，说这么几句定场诗。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说段单口相声。单口相声不好说，我呢也说不好，说不好。但是今天呢，我还非得给您说段单口相声。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场演出啊，是个专场演出，它是纪念我的老恩师，单口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诞辰90周年，哎，这么个专场演出。我呢是刘宝瑞刘先生的弟子，那么我这个弟子呢也得说点单口相声，哎，表示表示我的心意。说相声的吗？就是这样，是不是？为了纪念老先生，搞个专场演出，哎，我们大家怀念一下，哎，大家欣赏欣赏他原来的艺术，怀念怀念这个人，哎，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说段什么呢？测字。测字是什么呀？就是算卦。这个测字算卦呢，是个江湖上的生意，它是骗人的。哎，在这个江湖上呢，对这个测字算卦还有一句行话，管他们叫金买卖。怎么叫金买卖？金批彩卦，全凭说话，江湖生意。不过这个测字算卦呢也分很多种，您比如说拿着两个竹板一边敲，走街串巷，这叫什么呀？这叫帮金。坐在那儿光写不说，这叫雅金。提了个鸟笼子，里边有个黄巧，用这个小鸟来雕这个帖子， 这叫嘴子金。这儿摆张桌子，打马路那边把你拽过来愣算，这厉害了。这叫揪金，揪金比八股厉害。哎，你比如说，哎，用个小纸条，上面写个字，搓成纸卷，让你打开了给你算，这叫测字。按这个江湖术语，这个叫躲子金。哎，这个相面算卦是多种多样。那么今天我给您说这个故事呢，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时候呢？在这个明朝，明朝啊，就是这个明思宗朱由检，哎，也就是崇祯末年，有这么一个算卦测字的先生，姓什么呢？姓邵，叫邵康节。这人有能耐，有点学问，哎，知识面也挺宽啊。他算的卦有点意思，大家伙都爱找他算卦。哎，他这个业务呢还是相当的好。他在哪儿摆卦摊呢？就在这个哈德门里头，也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崇文门里边靠路东有个大有粮站，他在这个大有粮站头了呢摆了这么一个卦摊。这天刚摆上卦摊，从他南边过了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啊，悲悲切切，很伤心，流着眼泪，哭哭啼啼，一边走还一边叨唠：你看这字还不如不测。邵康杰一看这字还不如不测呢，怎么回事啊？哎，这位大嫂，您为什么啼哭啊？嗨，您还说呢，我丈夫出外三年多了，一直没有音信，我今天呢给他测了个字，测字的先生说我的男人死了。啊，男人死了？邵康杰一听，嘿，这人比我高啊，他能断人生死。哎，大嫂，那么您测的是什么字啊？您看我这不还拿着呢吗？您看看，打个纸条这么一看呢，上面写的是一个堆字。哪个堆啊？就是堆东西的堆，这边一个提土，中间一个立人，这边两个土字。邵康杰说，你算这个堆字，他怎么能够说你男人死了呢？这个妇女说呀，那先生说了，他说你看这个人已经建了三层土了，所以他算我男人死了。邵康杰一听啊，哈哈，扑哧一乐，说我测了这么些年字，我还没这么给人算过呢。哦，您也是测字的啊？您姓？我姓邵。那么您叫邵康杰？哎呀，您看，本来我是找您来的，没想到我走错了，那个先生给我算的，说我男人死了，您再给我算算吧。好吧，你抓个纸卷吧。我不用抓纸卷了，您呢就给我算这个堆字，看我男人怎么样。邵康杰说，要根据我来看，你男人没死，不单没死，而且是发财回家。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你看你这个堆字啊，虽然是三个土，但是中间是个立人，这个人立着站着呢，他死不了，建了多少土也没用，没听说站着该埋了的，那该活埋了。所以说我算你男人他活着呢，哎，不单活着，而且是发财回家。那为什么呢？说你看三个土字，按五行来说土能生金，所以我算你丈夫他发财回家。那您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要依我的推算呢，33天以后你男人能回来。为什么呀？三个土，三个十一， 加在一块儿33天，是吗？谢谢您。妇女一听她男人还在，高兴啊，给您这卦里不用，等你男人回来，我这卦要真灵喽，你再给我卦里。那好，谢谢您。妇女赶紧回家，心里着急啊，盼呐，盼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他着急呀、啊，盼到第33天头上，行了，这天早早就起来了，梳洗打扮，做菜做饭，眼看到了中午了，准备中午饭吧。炒了4个菜，烫了一壶酒，预备2酒盅，2双筷子，往小炕桌上一放，等着他男人。从打中午等到下午，什么动静没有。这位妇女一想啊，嗨，还是原来那个先生算的对，我丈夫是死了，什么动静没有吗？邵康杰邵先生不过是为了安慰我，让我宽宽心。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烦。 同样是测字，一个说死了，一个说要回来了，到底谁说的对呢？我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继续欣赏王文林先生表演的这段单口相声邵康杰测字。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胡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个9， 办好续结上。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在他家装2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法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万。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修得丢丢，你这泼猴！ 天天上蹿下跳忙装修，真快成泼猴了。可惜我不是大圣。 让我来点化你吧，400-606-8866，找全包圆儿。 全包圆儿能省事儿吗？ 全场999每平米一价全包圆儿，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 能省心吗？ 火眼金睛甄选超一线环保大牌建材，标准化精细施工，手机实时指控。 最关键是能省钱吗？ 哎，你是问题猴吗？全包圆自带高性价比 DNA， 省的那个多呀，包的那个全呐、啊，能让你瞬间省上天的感觉，你的筋动云都望尘莫及。 俺老孙去也！ 哎，400-606-8866，先打电话问地址啊！ 记住了。 想见店内活动， 你能想象吗？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能变喜剧，开心麻花舞台剧《莎士比亚别生气》3月28日至4月27日海淀剧院爆笑上演，即日起至全年购票享双人优惠，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微信购票，周二买一赠一哦。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啊，5环，你比4环多1环。 对，5环外。 啊，5环，你比6环少1环。 嗯，没到6环呢、啊。我刚打400-606-8866，直接人肉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不止装修，家具、窗帘、灯具都包圆了，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 别美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8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 www.bjiff.com。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水。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咱们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刚才呢，上一时段我们开始了一段单口相声的欣赏，王文林先生表演的邵康节测字。过去旧社会啊，有这些测字先生啊，也都自称呢是这个研究周易的高手。其实在相声演员看来呢，他们只不过呀是比常人多了几分敏锐，用现在的说法啊，这些人呀是天生的心理学家。我们下边啊还是赶紧请王文林先生来给您继续表演这段单口相声邵康节测字。 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烦着烦着犯困了，迷迷瞪瞪睡着了，就在这么三睡不睡，不是他漏睡了，应该是四睡不睡，就在这么四睡不睡的时候，就听外边梆梆梆砸门，他在睡梦中惊醒，赶紧爬起来，迷迷瞪瞪把门打开一看，嘿，真是他男人回来了，哇，东西不少，行李卷大如套，柳条包一大堆，发财回家。这位妇女一看高兴啊，赶紧把东西往屋里提了，他男人给完车钱，哎，跟着也进了屋了，两口子高高兴兴。他男人进屋挺高兴，可是往桌子上一看，吧嗒，把脸沉下来了。为什么？一看这桌子上，4个菜一壶酒，2个酒盅2双筷子，这怎么回事？有第三者插足。有点意思。说这怎么回事？这个啊，哟，你瞧，你还说呢，我这不是给你预备的吗？我要给你接风啊。给我接风？呸！我出外3年多，什么消息都没有，给我接风啊？我连个短信都没给你发呀，那时候有手机吗？给我接风，瞎话呀！他女人说：“你看，我1个多月之前在哈子门里头，让这个邵康节邵先生给我测了个字，他算你今天回来，所以我才给你准备的。”他男人一听，这天大的奇事儿，哪有这事儿啊？非常的不相信，心里还是很别扭。两口子闷闷不乐，这还有什么话呀？是不是？什么话没有，甭说了，连单口相声也甭说了，俩人默默无语，也就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天刚亮， 他男人赶紧漱口洗脸，穿上衣服，噔噔噔奔哪儿去了？哈德门里头问去了。到哈德门里头一看，少康街少先生刚把这个挂摊摆上。哎呀，先生，您贵姓啊？我姓少，您叫少康杰，是我。哎，少先生，我问问您，在这个一个月之前，有一个妇女让您给测了个堆子，您知道吗？少康杰说：“你看我这儿这个一天好几十人在我这算卦，那我哪知道？不是您算他男人33天回来，有这么八宗事吗？”少康杰一想，哎，还真有这么回事儿，怎么着？这真有这么回事儿啊？哎呀，您可太高了，谢谢您，谢谢您。我告诉您，我就是她丈夫，今天我来给您送挂礼来了。说着话，打这个兜里边掏出一个手绢包来。在那个年间呀，也就是那个年头啊，没有钱包，这个铜子儿啊、钢镚儿啊，连这散碎的银子呀、啊，全都拿手绢包着，掏出来手绢包，他很兴奋的，很高兴，心说还真有这么回事儿。打个手绢包要拿钱，一着急哗啦坏了，钱都掉到地下了，赶紧捡呢，把这个手绢往嘴里一叼，伸手捡钱。少康街一看，说你先别捡，你赶紧回家，你媳妇儿上吊了。什么？我媳妇儿上吊了？那点可，你别多说，赶紧回家，晚了就来不及了，是吗？这位一听啊，钱也顾不得捡了，撒腿噔噔噔往家跑。到家一推门，门别着呢，用脚咣把门踹开了。进屋一看，他媳妇儿还真上了吊了，刚吊上那正蹬着，赶紧把他媳妇儿一拖屁股一搂腰，把房梁上给卸下来了。妈妈前心垂后心，多归阳了少归阴，您赶紧回来吧，别深归纳事了，别往西走了。哎，他媳妇儿还真还心过来了。他一瞧他媳妇儿还心过来了，赶紧给他媳妇儿赔不是。哎呀，你看我实在是对不起你，我错了，我多心了，我不对啊，你别生气，你瞧你这寻短见干什么呀？别介，你看我这不是也发了财了吗？今后你看有这点钱，我好好跟你过日子啊！我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我就当个气管炎就得了，感觉那时候就有气管炎。他媳妇一看，说你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我这没有别的意思，不是骗你吧？啊，是是是，啊对了，你还得赶紧谢谢人先生去。他男人二反头堂，又来到哈德门，见着少康杰少先生，千恩万谢。不过他说：“少先生，我得问问您，先前您给我媳妇儿算字测这个字，有这个堆字啊？您算我33天回来，那么今天我什么字没写？您怎么能够算出我媳妇儿上吊来呢？”少先生说：“因为今天我看你呀，气色不对。”要不说他知识面宽呢，察言观色，因为你这个气色不对，所以我推算你们两口子呀，头天晚上肯定是吵架拌嘴了，哎，闹了误会了。而且呢，你看你把这个钱掉地下，用这个嘴叼着手绢，我就推算你媳妇上吊了。那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嘴呀，就是口字下边一个毛巾的巾字儿，这个字念吊，所以我推算你媳妇儿上吊了。这位一听啊，哼，少先生太高了，谢谢您，谢谢您，赶紧给了挂礼，一扭脸走了。他刚走，打那边来个老头，谁呀？就是明思宗朱由检，这个崇祯皇帝。那这皇上他不在皇宫内院待着，他上哈德门来干什么呀？这里边有原因，因为这个李自成的起义大军呢，已经过了黄河了，已然是兵临城下，大明的江山丢了一半了，他在皇宫里坐不住啊，出来呢微服私访， 看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儿。穿着便服走到海门这儿一看呢，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他走过来了，分开众人。哦，一看是个测字算卦的先生，心说行，我也测个字儿。先生您好，我测个字。少康间一看这老头可不一般，因为什么呀？皇上啊，您想想，整天养尊处优，是不是？那么多人伺候着他，茶来张口，饭来伸手，那家伙他跟一般人能一样吗？那跟那拉牌子车的是不一样，是不是啊？而且呢，虽然穿着便服，但是他戴这个帽子，这个帽子中间有颗珠子，烁烁的放光，这可了不得。这是什么呀？碧尘珠，这个只有皇家才有。少康杰一看这人不简单，哦，您测字啊？我测字。您抓个纸卷，崇祯一想，我抓个纸卷都是你写好了的，整个是死套子，是不是啊？绕来绕去绕你这个套子里头，哦，你给我胡说八道。我呀，我不拿纸卷。先生，我要是写一个字可以吗？啊，可以啊，您随便写，写什么都行。崇祯提起笔来一想，写什么呢？他本来不是测字来的吗？提笔没字，抬头一看后边正好是大有粮站，提笔写了个有字儿。哪个有啊？就是有没有的有，有无的有。哦，您测个有字。对，您问点什么事情？按说这个咱们这是背地里说啊，这个莫谈国事，但是我今天我想问问您，这个我想问问大明江山如何。少康杰说，您要问大明江山，您这个字要是问别的事儿好，您这个字要是问事有因，求财可得，寻人可治，办事可成，但是您问大明江山，这个字可不太利。要按这个字来推断，大明江山已经丢了一半了。 啊？ 崇祯一愣啊，丢了一半了？哎，先生，您怎么知道大明江山丢了一半了？少康杰说，您看这个字，您这是有无的有，上面一横一撇儿，这个要添一个捺，这字念大，下边是个月字，月字旁边要加个日字，这字是明，大明。您这个大跟明全都少一半，所以我算这个大明江山丢了一半了。崇祯一听倒吸一口凉气，其实他哪知道少康杰的知识面宽呀，他个耳朵接触的人也多，他听啊，大明江山丢一半，他这么给算出来的。崇祯一听啊，那什么，这个我跟您说呀，我算的不是这个有。哦，那您算哪个有啊？我想算的是朋友的有，就是这个字。哎，一横一撇儿，底下一个又字。哦，朋友的有啊。对，那您问点什么事情？我还问大明江山。哦，您还问大明江山？要按您这个字来说，还不如刚才那字呢。刚才那字是大明江山丢了一半，要按这个字推算呢，大明江山就全完了。您为什么说全完了？说你看这个朋友的有字，朋友的有是反字出头，一个反字，您看没有？正面出头，这字念有。您想造反的人要是出了头，那还不改朝换代，大明江山不就完了吗？崇祯说，那什么，那个我算的不是这个有。少康杰说，你还有准主意啊？不是，那您算什么有啊？我算的是这个子午卯酉的酉，就是加三点水念九字的那个酉。哦，您要算这酉，那您问点什么事啊？我还问大明江山。这我跟您说可不怕您不爱听，不单大明江山危险， 连当今万岁恐怕都不得善终。您为什么这么推算呢？说你看呢，这个子午卯酉的酉是这么写，上面加两点儿，底下加个寸字，这个字念尊，尊贵的尊。天下最尊贵的谁呀？皇上啊，九五之尊呐。您想，就这个尊字，少头无尾，没脑袋，没大腿，光剩中间一哭哧，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崇祯一想，那什么，干脆我上吊去得了。崇祯扭头走了。崇祯刚走，来了一个老太太，分开众人。哎呀，先生，那什么那个，我听人家说您算卦，测字算得挺灵，您给我算算吧。哦，好，大娘，我给您算算。您抓个纸卷，甭抓了。哎，我就算这有字吧。哎，他就算这有字。您问点什么事情啊？我丢了东西了，您看我这东西丢得了丢不了啊？东西，您这个东西丢不了。因为什么？您算的是有，借字朝音，东西有丢不了。哦，丢不了，好，谢谢您。那先生，您推算推算我丢的是什么呀？少康杰一想，有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装模作样给人掐指头。有字，有字占八月，八月刮风为金风，您丢的是五金的东西，金银铜铁锡这一类的东西，对不对？哎呦，先生，您算的可太灵了。我呀丢了一个银包金的钳子坠，这东西不大，还黄豆粒儿似的，其实卯了包子呀也值不了多少钱。哎呀，要是丢了两只啊，我就不找了。你看丢了一只，哎，我不能占，他也不能占。您给我算算，我这个东西在哪儿呢？少康杰说，您家养鸡不养？哎呦，养啊，我养四十多只呢。哎，您这个东西呀，让小鸡吃了，东西不大，让鸡给吃了，回去您把鸡宰喽，您这东西就找着了。老太说，宰鸡？我养四十多只呢，都宰了，知道我找坠子，不知道以为禽流感呢。少康杰一乐，说您呐，甭都宰了，我给您算一算，这个酉字属白，金字为西，哎，您在您西墙根儿，您看看，有一只一码白的鸡，您把它宰了，您这东西就找着了，让它给吃了。老太说，是吗？行行行，我回去宰鸡去。哎，不过先生可这么说啊，这个东西要找着了，我给你挂礼；东西要找不着，你可得赔我鸡。这老太太还挺矫情。少康杰说，好吧，您去吧。老太太回家，哎，在这个西墙根儿还真有只大白鸡。老太太拿刀把鸡杀了，划开这个素子，一翻这个鸡素子，吧噔，嘿，钳子坠找着了，就是他给吃了。老太太这个高兴啊，哎呀，拿着鸡拿着钳子坠赶紧来了，见着少康杰说，哎呀，少先生，您算的可太灵，您看就这鸡把我的钳子坠给吃了，得了得了，来，我给您挂礼，这鸡我也送您了，谢谢您，谢谢您。哎，少康杰收了挂礼，还来只鸡，非常的高兴。在他南边呢，还有一个算卦的呀，一听怎么着，少康杰算个有字儿，收了卦里还白来只鸡，呵，这个好事，回去一宿没睡，干嘛呀？他自个儿那200多纸条啊，全写成有字儿。第二天天没亮，赶紧摆摊儿摆出来了。他刚摆上摊儿，打哈子门外头进来一个乡下人，头上蒙着羊肚手巾，扛着钱搭来，进了哈子门呢，就找这个，哪里算卦？哎，我这过来过来过来。啊，你算卦啊？我算卦呀、啊。这个我你给我算。哎，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拿个纸卷，乍一看有字儿，那可不是有字儿吗？200多纸条全是这字儿。你丢了东西对不对？你那是活神仙，你指我丢东西了？我这个东西丢得了丢不了？要依我算，你这个东西丢不了，回家去找。 你这个东西让小鸡儿给吃了，让鸡吃啊，让鸡吃了。这位一听啊，蹦起来抡圆了给他一嘴巴，王八蛋，我丢的是他妈跳水的扁的。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王文林先生表演的这段单口相声《邵康节测字》，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三字经呢，在介绍了《周易》的历史沿革之后啊，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周易》告一段落，下面呢，将为我们介绍六经当中的又一部著作《书经》，也就是《尚书》。我们呀，下期节目再和听众朋友呢一起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开心茶馆节目里，我的搭档季彤还将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想故乡，一把油纸伞，动人的脸庞。撩开雨丝看你，撞见了白墙，回头望回望，说你家。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梦想，好梦。